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啦，又準時同大家見面去講下爵士樂啦。嗱，今堂咧除咗有浩輝喺度啦，咁啊當然啦，啊唔少得嘅就係我哋嘅主講導師，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喂，今堂咧個主題咧好似變咗旅遊節目 feel 咁樣喎。 係啊。 係啊，你準備同大家講日本爵士樂喎，係時候去遊走一下唔同地方，見識下唔同地方嘅爵士樂啦。因為之前可能好長嘅篇幅，我哋都講緊爵士樂，可能喺起始源嘅地方啊，係啊，嗰個區域嗰度嘅爵士樂啦。咁但係當呢種音樂發展到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咁其實佢又經歷咗一啲咩嘅轉變，滲入咗一啲咩嘅特色咧？咁樣咁啊，相信都係 Alan 想同大家講嘅。咁啊，第一個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大家都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地方啦，就是、日本啦。咁樣你都應該喺即係同日本唔同嘅爵士樂 artist 都合作過啦。 係啊，好多添啊，因為其實好彩啦，因為我讀書嗰陣時，即係我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咧，都識到啲日本 friend 嘅。 係。 係啊，即係有啲好犀利嘅 artist 都有。 嗯。 咁主要喺 New York 識到啦。 嗯哼。 咁然後即係有時翻香港探下屋企人啊，玩下嘅時候就經過日本。 係。 就順便同佢哋就玩下啲 show 啊。 都好順便喎、 啊。搭咁耐飛機，一定經一經日本啦、啊，即係 咁就去玩下啦。 係啊，即係難得啊嘛、嗯。所以今集就係俾一個大家一個好大嘅藉口咧，就再去日本。係 啊，帶大家耳朵去旅行啦，咁樣。嗱，咁去到日本啦，咁日本即係好多即係分唔同嘅地區啦，我會咁樣講啦。咁但係佢每個地區咧都有佢自己個人嘅特色嘅。咁會唔會其實爵士樂當去到日本嘅時候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即係可能喺東京咁樣有啲東京特色嘅爵士樂嚇、啊，可能去到再南啲嘅地方又有當地特色嘅爵士樂，會唔會係咁樣咧？ 其實都有嘅啦。我就講真呢一方面咧，我就唔算係專家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聽過，就係譬如東京嗰啲咧，嗱就冇話淨係邊一種咁簡單、因為東京嘅爵士樂都有好多唔同種類，有啲就好 New York style 嘅、有啲又好 fusion 嘅、甚至有啲好日式嘅 fusion 都有嘅，即係好多選擇嘅，有啲 free jazz 都有。咁、所以其實就好多唔同選擇，但我聽人講咧就話，譬如喺一啲地方，譬如沖繩啊，比較遠啲嘅地方咧，佢都有爵士樂嘅。 係， 但有啲唔同嘅，咁佢幾有趣嘅。 嗯， 咁同埋就日本都有佢哋嘅，即係發展咗咁多年啦，爵士樂啦，咁有都有一啲佢哋嘅味道嘅爵士樂嘅、甚至有啲譬如有啲 fusion band，玩啲 jazz 溝一啲譬如 jazz rock 咁樣啊。咁佢就會有啲好日本味道嘅爵士樂，咁呢啲我都覺得係幾有趣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先從佢哋嗰啲叫做，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去日本梗係 shopping 啦， 係 第一件事。咁係先從啲 shopping 啲嘅角度嚟諗先，我哋就係 CD 鋪啊。係 OK， 日本都好多嘅喎。 其實我覺得日本幾乎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都仍然有咁多 CD 鋪。 係。 佢都仍然係撐得住，而特別有一間我好鍾意嘅， 係 佢會分類嘅。點樣分類法？就係嗰間 CD 鋪呢會講譬如 heavy metal， 咁佢成間都淨係 heavy metal 嘅啫， 成間都係，即係唔係嗰一層或者嗰一個 column 嗰個角落頭係 成間都係，係啦，成間都係 heavy metal， 成間都係 rock， 成間都係古典，佢係分到咁專嘅。咁當然啦，我哋講 jazz 啊嘛，佢有一間係 專係 jazz 嘅，仲要嗰間係特別大嘅，係啊，即係佢特別鍾意 jazz 嘅。 咦，咁樣其實係咪即係反映咗喺日本當地，其實當爵士樂去到日本呢個地方之後，其實佢嘅發展都相當之蓬勃，而且係受到重視呢？ 我覺得嗰個生態好嘅地方喺邊度啦，就係啲人仍然會用啲最老土嘅方法，或者最 old school 嘅方法，就係去 support 嗰個音樂， 就係買碟啦， 冇錯啦。買碟啦，佢哋會覺得就算 佢哋可能都係有嗰啲網上嘅平台啦，即係嗰啲唔貴嘅，講真好鬼平，但係佢哋都會堅持買碟， 係 一來可能係 support 啦，二來我覺得佢有個習慣就係佢覺得買碟裡面有好多 information 啊、書仔啊，裡面有好多資料啊，邊個彈啊、邊個成啊，佢哋好介意呢啲資料，係好想知道清楚。 嗯， 我覺得呢一個我真係非常之即係尊敬啊 ，respect 佢哋。因為佢哋仍然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可以話係一個 CD， 即係呢個唱片行業一個 tradition 嚟嘅。 嗯， 就係、是、一直都有一啲書仔喺裏面，然後寫究竟我點樣整呢隻碟又好，人哋評又好，即係有好多呢啲嘢，佢仍然會 care 翻。 嗯， 所以佢仍然有咁多間 CD 鋪屹立不倒。 嗯哼，係啦。嗱咁啊 ，CD 鋪啦，就係其中一個體現到即係爵士樂喺日本嘅發展啦。咁唔會大家就係買完 CD 翻屋企聽噶嘛？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好似喺香港咁樣，其實有啲餐廳啊，都係會播下爵士樂嘅歌，係專播爵士樂嘅歌嘅咧？ 嗱，呢個真係多不勝數，可以咁講，真係好誇張嘅。喺尤其是喺東京啦，即係其實基本上成個日本都遍佈曬嘅，就係有一樣嘢叫 Jazz Kisa。 Jazz Kisa 係啦，即係一啲叫爵士嘅咖啡廳。 哦， 係啦，咁因為喂爵士咖啡廳，好多時候我哋一諗咧就諗起就係、是、哦，即係嗰間咖啡廳會播爵士樂嘅。係 咯， 係 咯， 係 咯。 咁其實有幾難啫？ 係咯， 係咪啊？咁我開間咖啡店，我有 taste 少少，我播爵士樂咁樣。係 咯。 佢最犀利嗰樣嘢就係、是、佢，如果佢話自己叫 Jazz Kisser 嘅話咧，你入到去嗰間咖啡店裏面咧，你首先要可能俾一個入場費啦，但係好平嘅啫。 嗯哼。 但係佢跟住入咗去之後咧，你就要好安靜。 嗯， 你就要同听一个 live 现场一样，你讲嘢要好细声。 但系佢唔系有 live 噶嘛？ 冇嘅，但系佢播紧碟嘅啫。然后可能攞啲好靓嘅 hi-fi 啊，或者系佢哋嗰啲珍藏、嗯。然后可能有好多万张碟咁样，那个老细就会拣，譬如呢期佢要听 Bill Evans 咁样介绍歌嘅，佢、可能话哦呢几日我要听 Bill Evans， 咁佢就会净系听 Bill Evans， 然后亦都会摆只碟出嚟俾大家睇啊，嗰只我哋依家听紧呢只咁。咁有啲咧，我再誇張啲咧，就係點樣咧？係會整埋呢一個月佢播啲咩歌嘅， 即係有個月曆， 係 話埋俾你聽邊一日我個主題係乜嘢。 冇錯。 咁你有興趣就可以嚟啦。 冇錯啦。 哦，你有冇去過呢啲地方？ 我去好多次。 咁你會喺嗰度用幾多時間咧？ 我有陣時真係坐成個下晝。 哦。 係啊，因為佢好平，好平，即係佢可能真係幾百 yen 入去，甚至有啲唔收入場費都有嘅，但你一定要嗌嘢飲咯。但係啲嘢飲好平，幾百 yen 一杯咖啡。 我諗都唔係呢啲小價錢嘅問題，係即係佢個形式，佢做到其實你睇得出佢、你尊重嗰件事咯。 係啊，好有趣啊！ 嗱咁啊 ，coffee shop 即係咖啡廳就有啦。咁但係冇理由就係播聽碟噶嘛，係咪播碟咁樣？咁會唔會有啲 live house 嘅生態喺日本又係點樣咧？ 哦，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犀利嘅文化喺日本，就係、是。佢哋嘅 live house 我覺得係多過紐約嘅。 哇！ 係啊，首先即係東京啦，即係你係會誇張到係原來差唔多每幾個站就有幾間 jazz club， 有啲地方多啲嘅。 咁其實係咪真係日本有好多爵士樂手咧？ 多啊，非常之多啊！有好多人有多日本嘅樂手咁同我講啦，其實佢覺得係多過頭嘅。 嗯， 即係嗰啲 live house。 係。 咁但係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佢哋嗰啲 live house 咧就好有特色嘅，例如我去過有一間咧就專做 experimental 嘅 jazz music， 亦、都有一間係專玩一啲叫做新派啲嘅 modern jazz， 亦都有，我覺得係好特別，好有日本嘅味道，就係佢好睇個老闆， 係 個老闆我 中意啲咩？ 我中意係啦，我中意啲乜嘢？咁佢咧就會就做嗰啲類型嘅音樂啦。咁好搞笑嘅就係、是、我都忍唔住問嗰個老細就係、是，哇你夠膽死？開間玩 free jazz 或者玩 experimental jazz 專玩喎、咁樣，即係小眾㗎嘛。 好少，因為 jazz 已經係小眾㗎喇，你仲要小眾裡面嘅小眾喎。 係囉。 你夠膽咁開你唔驚即係。 冇生意。 冇生意咩？係咪即係都好現實㗎嘛呢、這個世界都要交租㗎嘛。 係囉。 但係佢真係覺得話喔咁我喺第二啲地方賺返啦。 喔。咁睇得出即係當地人都好尊重爵士樂呢樣嘢啦。咁不如呢個時候啦。介紹一首歌嚟聽下。 好啊，咁咧我 跟住落嚟就想介绍一个我好朋友嘅歌。 嗯， 咁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钢琴手嚟嘅，就叫 Masaki Hayashi。咁啊，中文咁样汉字体咧就系叫林正树。咁同埋佢又同过好多出名嘅乐手合作嘅。 嗯， 咁例如渡边征夫，仲有小野丽莎，同埋 Pop 嗰边佢都有嘅，就系追名林琴啊。咁佢所以其实一个非常之活跃嘅作曲家钢琴手。咁而佢呢有一隻歌係好鍾意嘅，就叫素。 嗯哼， 就係、是、素食個素。 係有咩咁特別呢呢首。 呢首係佢自己作嘅歌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咁佢彈呢一個嘅時候佢只係一個鋼琴嘅啫。 嗯哼。 咁 獨奏嚟嘅。 獨奏嚟嘅。咁同埋呢同佢平時嘅音樂好唔同嘅。就因為佢平時我第一次聽佢玩嘅時候呢，佢係嗰啲好犀利好 modern 嗰啲 jazz 啦，係啦，即係我覺得嘩好有音樂感啊，好有反應啊，同埋就係好 sensitive， 人哋彈啲乜嘢佢好快 pick up 到啊咁。但係佢呢一隻碟啊，甚至唔係就係呢隻歌，呢隻碟玩嘅歌呢都係一啲好 melodic， 好簡單，係啊，即係同佢平時一貫嘅作風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就好想俾大家聽一聽佢呢一個版本嘅歌叫 Soul。 Jazz， 咁啊，既然今集嘅主题啦系讲日本嘅爵士乐啦，咁啊带大家去翻个场景咧，都喺日本嘅。咁啊，日本咧即系搭交通工具咧就必要啦吓。咁、其中一种咧，我自己体验过咧就觉得好麻烦嘅，就系搭日本嘅铁路，因为咧好复杂，真心好复杂。咁但系咧搭铁路嘅时候咧，你就会望到出边沿路嘅风景啦，因为佢比较长嘅时间啦，会见到日本话好靓嘅景色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啦，啊如果我又可以听住日本爵士乐啦，咁又可以望住呢个风景，感受住呢个日本嘅铁路之旅嘅话，咁应该会多一重味道啦。咁有咩介绍呢 Alan？ 我就好鍾意搭日本嘅铁路， 系， 纵使佢好麻烦咯。咁啊，同埋我覺得日本嗰啲鐵路好特別嘅、每一條線咧都有個名， 係係， 咁啊，然後就有唔同嘅音樂播出嚟啦，好、 嗯、 獨特啊，咁所以好難話用一首歌咧就去 貫穿曬， 係啊，貫穿曬嘅。咁但係即係去坐個鐵路嘅時候，我試過用呢首係都 work 嘅， 係， 咁啊希望 有 feel 嘅， 有 feel 嘅，就係、是、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就係我個好朋友都係叫 Akiko。咁 Akiko 係一個女嘅爵士嘅 singer 嘅歌手啦。點解咁犀利呢？就係、是、佢第一個呢喺日本呢有一個 Firth 呢間唱片公司簽佢嘅女 artist 嚟嘅。咁、所以佢都出道咗好多年㗎啦。咁然後呢一隻歌啦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呢其實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 係。 爵士嘅標準歌啦。佢有一個 big band 咁樣嘅感覺。咁我就覺得呢一隻歌呢，如果我搭車夜晚啊，搭車翻東京咧，就好似又翻去嗰啲紙醉金迷嘅狀態，我覺得幾有趣喎、所以我就覺得大家不妨試下回程翻東京過程，試下聽呢隻歌。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ve got you.Deep in the heart of me, so deep in my heart, you're real. forgotten under my skin. I'd try so not to give in. I'd said to myself this affair never will go so well. But why should I try to resist when darling I know so well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d sacrifice anything on what might for the sake of having you near in spite of the warning voice that comes in the night and repeats in my ear. Before I begin, 'caus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掌進課程，爵士學，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上半部分咧 ，Alan 都同我哋講咗啊，佢喺日本嘅一啲嘅見聞啦嚇，見到有 CD 鋪啦，有咖啡廳啦，有 live house 啦咁樣，咁亦都有提到咧，佢喺日本咧有唔少嘅爵士樂嘅朋友喎咁樣，咁頭先都有聽過啦嚇，有兩位嘅朋友出場過啦，咁其實同日本嘅爵士樂手合作咧係點樣嘅一回事呢？ 啊，都好有趣嘅，同佢哋合作都好日本嘅、个方法。 系， 准时唔使讲啦，齐晒佢哋嘅谱啊，印好晒，亦都唔使讲啦。 系， 咁同埋咧，佢哋咧喺嗰个 rehearsal 嘅时候都非常之咧， 系 好有效率嘅，即系好有呢个条理嘅。 嗯， 然之后佢系讲得好清楚嘅，其实有少少搞笑嘅，我觉得真系喺个 rehearsal 度已经见到哇，好日本啊，嗰个感觉系，但我中意嘅。 系。 亦都因為咁啦，所以佢哋係即係好我好快就可以練到好多嘢㗎。咁所以佢哋玩我玩一個 show 咁樣呢，全部新歌啦，完全未玩過啦，但係我可能一個 rehearsal 已經完全冇問題嘅、因為佢真係 好清晰， 好清晰，好清晰。 咁不如又講多少少你同啲爵士樂朋友嘅故事啦。 好啊，咁譬如 Masaki Hayashi 啦，即係林正樹啦，咁我係特別鍾意呢一個鋼琴手嘅。咁、其實日本好多好勁嘅鋼琴手啊，咁但我覺得呢個同我特別有呢個 connection， 係有火花， 有火花特係啦，特別多嘅。咁我同佢玩過幾次嘅，咁但係咧，我有一次我記得我係特登去日本就同佢玩一場咁多嘅啫，係啦，就特登買張機票去日本，就因為我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咁然後佢幫我即係揾咗嗰場 show 之後啦，我記得係我哋第一次玩即係 duo， 兩個人玩嘅。咁我哋嗰陣時係rehearsal 啊嘛，咁嗰陣時嘅 rehearsal 係點樣 hear 法咧？係我係趕飛機，然後一放低行李就 去啦， 就去佢嗰、去佢屋企嗰度。咁嗰陣時我一去到咧嘅，即係喺個飛機上高，我寫一首歌。我都未彈嘅，去到佢屋企，然後佢就即刻 print 出嚟，大家一齊彈。咁然後就過兩日就 show 啦。咁然後我哋彈完之後，我哋就好滿意。咁我哋就覺得哇，好開心喎、即係我都嚇一跳，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好難彈嘅，因為嗰隻歌唔係簡單，即係有少複雜嘅。但係佢就即刻冇問題嘅彈到，咁同埋就彈得非常之，即係比我想象中仲要好。咁然後到 show 嗰日啦。咁我哋玩完成 set 音樂，跟住我就走埋同佢講，即係我準備想同佢講呢句說話，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整一隻 duo album？ 跟住佢就搭住我膊頭講，我啱啱就想問你。 哇、哦，惺惺相惜咯。 係啦，咁我嗰次就係好開心啦，即係嗰晚好難忘。 咁呢首咁特別嘅歌，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嗱呢隻歌就叫 Exit B2 啦。 嗯 哼。咁就係、是、我大概兩年前作嘅歌嚟。 就是坐飛機嘅時候作， 係啦。 OK， 咁特別嘅歌，而家即刻聽下先。 咁就係有另外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叫井上明 ，Made in Norway。咁佢咧就非常之犀利，因為佢依家都係30岁左右，30头， 好后生嘅， 好后生嘅系啊。咁佢咧已经有好多嘅作品出咗嚟啦，咁亦都同过好多大师合作，咁包括就系道边香津美啦。咁道边香津美就真系喺日本里面啊最有名，亦都系即系叫做最大老前辈啊，就系道边香津美嘅吉他手。咁而道边香津美佢有对 band 咧，都特登揾井上明嚟同佢一起玩嘅。咁所以呢一個吉他手，我覺得係大家應該留意一下啦，因為佢玩嘅 style 亦都特別啦，有啲新派啲嘅爵士樂，即係比較 contemporary 啲嘅 jazz 啦，亦都有一隊 band 咧叫 Stereo Champ， 係比較 fusion 啲嘅。咁所以大家應該都留意一下佢嘅音樂啦。 咁你都會介紹佢一首歌俾我哋聽係嘛？ 好啊，咁就介紹一下佢一隻新嘅 jazz quartet 碟裡面一隻歌叫 The Lost Queen。 咁啊，金堂咧同 Alan 带我哋啦，用耳仔啊去游历咗日本爵士乐一次啦，咁样。咁啊，希望咧日后有机会咧，其实我头先听可能coffee shop 啊 live band 嗰段咧，我已经幻想紧，哇！我下次去嘅，我一见到咧，我一定要入去感受一下嗰个气氛，同埋感受一下佢哋有几专门啊吓嗰一样嘢咁样。咁所以啦，做个引子送俾大家，希望咧能够引起大家对爵士乐嘅興趣啦，咁樣咁啊，下一堂咧又同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咯噃，咁啊，今堂多謝曬 Alan， 拜拜， 拜拜。